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国防综合大学进行了现场指导。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干部随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立在校内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表示了敬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以最虔诚的心情仰望着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满面春风的铜像，说为了加强并发展主体的国防工业，两位伟大领袖在革命生涯的整个期间付出了莫大辛劳和全部心血，其业绩也凝聚在国防综合大学里。他说为金日成同志对国防综合大学进行现场指导49周年，在大学建立了两位伟大领袖的铜像，这是一个对世世代代永远弘扬两位伟大领袖在主体的国防科学教育史上所建树的不朽革命业绩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喜庆，是大学全体师生和国防工业战士们的最大光荣和幸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革命史籍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他一边仔细观看史籍资料一边说，在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和关怀下，国防综合大学加强并发展成为了一个培育主体的国防科技人才的最高学府，拥有数百名学位学衔获得者以及多所大学多个系和研究院等。他走到英雄光荣榜前，一一看着各位英雄的照片，说面熟的人真多，这足以说明国防综合大学跟着党走过来的光辉路程。国防综合大学有坚决保卫我党的人辈出。金正恩同志查看着大学的教育科学展览馆、电子图书馆、兵器馆等各处，具体的了解了教学、教育和科研工作情况。他说国防综合大学一向培育了一批革命性强、国防科技水平很高的优秀人才。他说国防综合大学解决了对实现人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和开发尖端武器装备迫切需要的一系列科技问题，还在开拓新的国防科技领域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他说搞好电子图书馆运营，使之有助于大学生攻占尖端科学世界高峰，还建设毫无逊色的实验实习基地，来保证把讲课、试验和实习密切结合，让学生掌握活的知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今天国防科技在飞跃发展，所以国防综合大学的使命和任务特别重要，并为大学提出了任务。他说要积极推进旨在进一步改善国防综合大学教育环境和条件的工作，由党提供电脑等现代教育设备，还给建设很好的游泳池和足球场。他说要加强教师队伍，致力于教师再教育工作，来不断提高教师的水平，同时还要圆满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并给予莫大恩情，说由党负责建设数百套教职员住宅。他说国防综合大学是他以最大的热爱之心予以重视的大学之一，会随时接受并亲自给解决有关大学教学教育工作的问题，要把国防大学建设成为国内最有水平的大学，培育出国防科学的核心骨干和人才的头号大学和世界第一流大学。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国防综合大学的干部和教师都会对发展国家国防工业和进一步巩固先军革命的兵工厂做出积极贡献，并同他们合影留念。